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这些情感问题来自于我们的生活中啊，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几乎我们每个人可能在这些情感的内容上都会遇到一些或多或少的状况，或者我们心里的一些困惑，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和大家探讨情感话题的节目，每天晚上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22:00。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和我们来分享节目了。那么参与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那今夜思雨时哈，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在我们节目中经常和大家聊天的探讨情感问题的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好。 大庆老师，有一位女生啊，她现在可纠结了，她遇到了是这样的问题。她说，之前啊，我以为我的男朋友是那种不会用情的男生。她说，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男朋友吧。我的男朋友呢是那种做这个理工男哈，平时呢挺严谨的，而且话也不多，做事情呢是比较有谱，也挺负责的一个男生。但是呢，我就觉得他不大会用情，比如说他从来不给我的朋友圈点赞，他那个也不会在那个社交网络去秀恩爱。你跟他谈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比如说你想跟他谈一谈那个你有多爱我呀啊，这类似这样的话哈，他总是很比较淡哈，也比较冷一点儿。然后他说呢，我觉得他就是属于过去我是认为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不大会用情。而且呢，我跟我的女朋友们提起来，我说你看他好像也，我说你们男朋友给你们朋友圈点赞吗？闺蜜们说有，说很多都说点啊，也说很关注啊，好像关注社交状态啊。但是他说我男朋友从来都不，闺蜜们都说，都安慰他说，可能你男朋友是一个蛮成熟的哈，或者说比较冷静的那种人吧，人家都不屑于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做这样的事情哈， 浪费这样的时间。 对，这个女生说，男朋友呢有他的一些长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很有责任心。那么比如说我母亲生病了，我每天都要到医院去陪我母亲，他呢每天下了班也都会过来看，坐在那儿陪我妈妈。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也就去做了，比如说去 给我妈妈买一些好吃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啊，说这些方面我都是觉得他也都做得挺好的。他说那么我一直有一点点遗憾，因为遗憾的是有一些事情他并不能够想到，比如说我如果生病了没有到住院的程度，我告诉他我这两天不太舒服，他会发个微信提醒我说那你到医院去看一下啊，如果他很忙的话他就说我现在正忙回头再说吧。有的时候我想和他探讨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他说哎呀这种东西说了有什么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话，反正我就是觉得稍稍冷了一点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去看了一下以前他的一个社交平台哈，社交平台上他的一个主页，我才突然看到原来并不是这么回事儿。他有一个前女友，我知道这个前女友呢和他之间到现在居然在那儿还有很多的互动，而且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什么点赞啊，相互之间的互动啊等等，而且他的那个微博里边还有以前他的女朋友的照片他说这我才知道那不是一个过去时，是现在他们虽然不谈恋爱了，但是他的心思他的感情他多情的那一面深情的那一面原来都用在了前女友身上了， 留给了前任。 对，他说那么我才发现他对我有的是责任和这个关系当中的位置，但是少了一份感情。所以以前我以为他是一个不会付出感情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比较冷的我给他的定位是他不大懂得感情互动，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他是懂得感情互动的。当然出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问了他，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看到的这些，而是我问他和前女友的关系，他说和前女友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也确信，因为我看到的他们的互动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我看到他很起劲儿，他很用心。他和前女友应该是回不去了，因为当时是前女友主动离开他的。那么他和我在一起呢，也谈到了未来。可是我觉得，我能要一个不把深情给我的男生吗？想问一下哈，咱们《今夜思雨诗》节目里的嘉宾老师，这样的男生总是觉得好像在感情上已经不够完整了，我还能要吗？怎么办呢，大庆老师？ 哇，这个前半节听这位女听友叙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就是一个闷闷的一个理工男生，然后不善于言语表达，可能在泄于这个工作经历或者什么这个经历的问题，不屑于在这种这个社交媒体上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啊，所以不会给女朋友点赞啊，也不会去在朋友圈秀恩爱等等的，不屑做这种浪漫的事情吧。只是本分的做一些尽责任的事情，像他说的，给他的这个未来的丈母娘照顾丈母，该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啊，让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这个该提醒女友怎么样去看病干什么的，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半截这个一转，然后原来他跟前女友在之前的这个社交主页上他还留存着两个人的这个互动，包括现在也有一种互动不知道这种互动到什么程度，还只是说这个男友给他的前女友算打 call 哈，点个赞或者怎么样呢但是不见得女方有没有这种互动还怎么着的哈。所以这个时候让这位女听友就觉得这个男人对自己只有责任或者说好一点只有关心，但是这种关心完全是出于责任出于义务而没有这种就是情的成分在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这么理解呢，其实也稍微有点偏颇也有点不太完全。如果这个男生对你没有感情的话，他也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对， 所以可以肯定这个男生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他现在这个做法呢确实让你感到困惑，让我也觉得很困惑 对呀、我也觉得很困惑。我在试想我要是这个女生的话，那我也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我原本以为你要是个不会用情的人就算了。那么 我就认了。 对，我就把你当成这样的人了哈。但是诶，有一天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伴侣原来他蛮会用情的。 对。 原来他以前和前任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很起劲儿啊。原来现在他和前任关系虽然不再谈恋爱了，但是人家的每一条社交这个动态他都会去点赞啊，都会去评论啊。 对对对。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觉得啊，那我在你心里是什么呢？还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状态不同？也就是说，现男友和他的前任之间，他会，可能投入的是一份感性的这样一份情绪，然后到你这儿就变得理性了，那我们也会觉得不对呀。 至少我觉得从作为一个男生的角度啊，我从这个男生的角度，我可以积极的这样想，就是比如这个男生在和他的自己的前任的这个关系当中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刚才说是女方抛弃了他， 对， 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对女生做的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呢他再去给前女友的这种点赞啊评论啊做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弥补或者在疗愈这个男生自己内心的那份伤痛，在前一段感情当中，因为自己可能，比如说也可能是在这种情感的付出上不到位，然后他觉得有些亏欠什么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去做这样一些举动嘛，在网上做这样一些举动，然后让前任女友会感觉好一点，或者是留了一个好的印象，或者好的理解，但是可能这个男生呢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在前一段感情当中他确实也做出了一些比如这种情感的互动干什么的，但是现在呢过了这么多年，然后他年龄可能也增长了，这个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学生还是什么啊，我听这感觉应该是工作了。 工作了应该是。 所以说如果是工作的话，那这个时候他的状态可能我觉得变得，男生可能变得就更加理性了。甚至更是说更加冷静了。他就觉得哎，我不能像之前那个样子总是去做这些感觉让女生有点浪漫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实际太大的意义，只是让对方心里感觉好一点，但我不如做一些实际的举动，比如去照顾他的家里人呢，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呀，这样可能对对方更好，也有可能这样的理解。其实我觉得无论怎样啊，作为这个女士，你既然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而且你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局面，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不用去质问他，我觉得你可以去怎么说呢，去用你特有的方式去教化他吧，用这个词儿好吗，去教化他，比如说你希望他就是他给你的朋友圈点赞，对吧，给你发的一些东西然后做出一些回应是吧，你可以去要求他呀，比如说你看哎，你看那个谁谁谁，你看我昨天发了一个那个朋友圈你看了吗，哎，你要不要给我点个赞，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支不支持我呀，对吧，我觉得通过多次的这样的方式来让他意识到哎，你需要去给他点赞，或者你跟他说，或者你故意的，就是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你故意的跟他说，你说亲爱的，你去给我点个赞，或者给我发条评论支持一下，我需要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培养他这样的一种习惯，然后他点完赞呢，或者给发完评论之后，然后你给他反馈，然后你说，亲爱的，你看你给我点完赞之后，我就谁点赞都不重要了，我就觉得你点赞重要，下次你还得给我点啊。 但是大庆老师啊，我特别了解理解这个女生的这样一份心情哈，我理解的是女孩子可能会觉得你爱她和爱我的程度不同，其实并不完全在于是不是关注我的社交媒体和点赞，而是为什么觉得你爱她更积极，也就是说你会积极主动的去关注她，你的注意力在他身上也在他的情绪上，而对我你却没有有更多的注意力，所以偏理性一些，我想这是女生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会容易去比对的哈。我们其实每一个女生都希望我是你心中的唯一，我是你最爱的那个宝宝也好，小公主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也好哈。 我相信在爱情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的是这样一个位置。尽管我在你身边，我是你的女朋友，尽管你也和我谈了未来，甚至将来我们可能会步入到婚姻，你选择了我做你的人生伴侣，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对别人用的那份心思比对我用的心思要更多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女生怎么去心理平衡呢？ 其实我不同意孙岩刚才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孙岩刚才说的，我觉得正是一种不理智的想法，或者不理性的想法。就是有这种想法是很感性的，就是如果能做到这样的状态也是很好的。但是我想告诉女生，包括男生也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恋爱当中的人，我们对不同的恋爱对象，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恋爱的方式，或者投入不同的这种感情的程度，这个是因人而异，因关系而异。我们不能用自己现在的这段感情的关系，他对我的状态跟他的前任或者跟未来的继任做比较。其实这种比较只能是自寻烦恼。为什么我刚才跟女生说你要自己主动的去教化他呢？其实这个时候你关注的是什么？你关注的是如何让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好，如何让你的男友更加关注你的情感。你关注的是这个，那你关注这个的话，你就会想方设法让他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让他在你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心思。但是如果你只关注说，你看你对你的前女友投入的精力或者要那种方式，正是我想要的，你反而不给我。那这个时候你关注的是什么？你关注的是一种对比。你关注的是他没有对你做到的。你关注的是你想着怎么去要求他做。是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在里头。那你不如换一个主动的想法，我怎么去改变一下，让他主动的为我付出。其实这个前提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尤其是自己的前任跟现任做比较的时候，真的没法去比较。真的千万不要去比。越比越是伤害。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未来。 对。 而且我们把心思放在经营好我和他两个人的关系上，是吧？ 我觉得孙燕这两句话把我刚才所有的话都可以概括住了。 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这个女生能来告诉我们你感情的烦恼。如果听到了我们智慧的大庆老师跟你说的这番话，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思放在我们俩的关系上和我们未来的关系上。我们这个让自己的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调整自己和男朋友之间的关系。 对， 是吧？ 是的。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大庆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和我先生啊，我们结婚一年半的时间了。我们现在感情还挺好的哈。那目前呢，我怀孕了，怀孕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房子呀挺小的，因为是一个小的两居室，婚后买的哈。买的时候呢，公公婆婆啊帮着出钱了，当时呢他们也拿了几十万出来。那这样的话哈，我的这个婆婆啊前一段时间就提出我怀孕了，她要过来，那么过来呢照顾一下我的身体。其实我不大愿意，因为我每天还在上班，我也不希望家里边本来就很小哈，然后婆婆来我怕引发一些矛盾，我总是觉得有点距离呢，大家可能日子会更过得更舒坦一点，更好一点。但是呢，因为她跟我老公提了两次，那我老公没有办法就答应了，就说那就来吧。最关键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婆婆来了，她把我的小姑子的孩子也带来了，那个孩子呢是5岁，她说小姑子现在家里边工作很忙，最近小姑子自己的婆婆身体不好，所以没有办法照顾孩子， 孩子由他来照顾，那么他觉得孩子到城里生活一段时间也挺好的，所以呢他就把孩子给带来了。这样的话，我家里现在就是婆婆带着小姑子的孩子，我和我老公当然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家里一下子添了两口，而且是一老一小，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崩溃。老人家呢其实有一些生活状态确实是和我们不一样，这个我做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想到这个小孩子5岁小男生非常的淘气，见什么拿什么，而且说话做事儿已经被宠得没样子了，我真的是看了很心烦，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没有想到自己一下子眼前多了一个5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个男孩子是属于别人说的熊孩子的那种。那么婆婆呢好像很宠溺，有些毛病婆婆根本没有看在眼里，而我这样一个位置又特别不好说，我就每天都对我丈夫说，我说能不能别让这个孩子在咱们家呀，这孩子每天不断的惹祸，上一次我写好的稿子，这个孩子把我的电脑打开，把我的稿子全部都弄乱了，这个孩子在家里边惹了很多的祸，那一天把所有的大米都倒在了马桶里，所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很烦，我十分的希望婆婆能把这个孩子送回去，或者婆婆和这个孩子都不在眼前，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因为在孕期心情越来越烦躁，我也怕影响到肚子里宝宝的健康状况，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哇，这个小宝宝真是好调皮啊。 就是可能别人说的那种熊孩子哈。 真是符合熊孩子这个 特点。 特点。 嗯。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关键的不是说婆婆来照顾她这个事情不对，或者她不愿意，只是说现在呢，我觉得也不是家里小的问题，主要还是有这个孩子的问题，就是孩子太闹腾了，这样把家里搞得很乱，然后他又是一个就是待产的一个产妇，然后呢随着这个孕期的这个增长，他的反应啊，或者他的生理反应也会很大，他的情绪变化也会很大，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熊孩子呢，顽皮的行为会刺激他。 嗯， 那当然最好的解决方式那就是釜底抽薪， 嗯， 就像他说把孩子送走， 嗯 啊，那只能是这个样子哈。 对，但就是怎么说哈， 对，就是怎么说， 不知道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家里面是这个他的先生能有多少话语权呢，在妈妈那儿。 嗯， 哎，这是不是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就是这个关键的人物是他的老公，他先生，因为那边是妈妈和她老公的妹妹的 孩 子。 妹妹 孩 子， 对，这个事情由她来张嘴说，那就真的变成了家庭矛盾了。如果由她老公来说呢，从中这个斡旋一下可能会好很多，是吧？ 嗯，其实我觉得可以她老公真的出面，比如先去问问她的妹妹， 嗯， 这是不是可不可以把孩子接回去，现在方便不方便， 嗯， 然后也可以跟她妹妹讲一下，就是现在家里的这个环境，这个状况真的不太适合让这个孩子在这长久的待着。 对， 那让他玩一阵子啊，一周两周半个月的是没问题的，但是长久的话确实照顾不过来，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由他老公出面比较好。 嗯， 然后同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士呢也可以做做自己父母的工作，母亲的工作。 嗯， 比如说她母亲如果同意来照顾她的话，那她老公就可以跟她自己的妈妈说，哎，那我丈母娘来想来照顾她闺女， 对， 哎，您看这个妈，你是不是带着孩子，这样就可以歇着了， 嗯， 对吧？等过一阵子，这个再换班或者怎么样的，对吧？ 嗯， 用这样的方式，当说的时候要巧妙一点啊，不要太直不楞登了，让老人家能够接受一点， 嗯， 哎，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能就会好一点， 嗯， 其他的真，我觉得这样的问题真的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但无论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作为这位听友，你是一个这个待产的这样一个孕妇， 对， 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这个情绪状态， 嗯， 这样对自己好，对自己肚里的孩子也好，对整个家庭的这个环境这个氛围也好， 嗯 啊，有了这种苦恼呢，哎，多跟老公倾诉倾诉， 嗯 啊，老公呢也多听一听， 嗯， 我觉得好， 嗯。 倾诉的时候不是完全去指责哦， 对对 对, 对， 而是让老公来理解啊，这个因为毕竟那边也是他的亲人，他的至亲，而且从那个老公的角度上可能会觉得，妈妈是来照顾你的， 嗯， 但那个孩子的状况，也许你看得更，有的时候这个男人眼里并没有觉得太是那些琐碎的事情太是回事儿，是这样的，所以你就，还是多让他来体谅吧。下一位是一位女士哈，她问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结婚2年的时间了，现在的这个老公呢是别人给介绍的，感情还行吧，一般般，也像别人一样刚刚结婚，也有一些磨合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有一次中学同学的聚会，有一个同学男生，他对我说，他说中学的时候啊，他就一直是暗恋我的。他现在呢没有结婚。我其实在中学的时候对他也有好感，但是我们两个人在那之前就从来没有表示过，没表达过。可是现在我已经结婚了，他跟我说完他暗恋我之后，我这心里边吧就一直挂记着他。我们有一个群，都是同学在里边，我们两个人自己也加了，私聊两句也没得聊了。我也不知道要跟人家说什么，我也不敢再聊。我会发现，如果我总是去惦记他，去想着他，那我和我老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我该怎么办啊？ 哎呀，我觉得他挺清楚的，他这样做的，就是如果总挂记着对方的话，会对他目前的这种感情有所影响呢。 嗯， 这个他很清楚，只不过他有点这个不舍啊，毕竟是自己在少女时代，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对一个男生有一点点感觉，然后这个男生呢，对他呢也有暗恋， 嗯 啊，当时呢大家都由于各种这个原因吧，没有这么戳破，但是是过了很多年，哎呀，突然发现两个人之前在那段时期原本是可以成为一对男女朋友的啊，这个时候大家都心中都有一点点小小的波澜。 对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也应该 会过去的一个小浪花，是不是？ 而且他，我就注意到刚才他说的故事当中有这么一点，他说了两个人也加了这个微信， 嗯， 然后私聊的时候说两句话就聊不下去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嗯， 千万不要把自己内心就是那种假想出来的，哎呀，我们当时如果是成为男女朋友的话，哎，我们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如果能继续那个前缘的话，哎，我们是什么什么样子？把这内心的这种想法投射到这个双方的这个行为当中，把自己的这种假想臆测当成了现实的状态，这样真的会影响你目前的感情的。 嗯， 我觉得你要撇开这个，真的看清，就是你俩真正私聊的时候，为什么说两句话就聊不下去了呢？ 嗯，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其实是多年没有见的，之前也并不是关系非常亲密的普通同学而已。 嗯， 大家都不是相互的很了解，所以大家共同语言很少。 嗯， 对吧？所以你两个真正要是发展下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嗯， 或者说没有什么这个结果的，所以说你要看重这一点，那你就知道，哎，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所约束。 对对，嗯，其实已经明白了， 对， 也就是一个小浪花会过去的。 对， 嗯，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建议的是好好的和现任老公好好过日子啊。 对，这才是最真实的。 对，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过于颠倒，不像过去傻到感到不被需要，煎熬经过多少煎熬，说明不是寂寞推我到你的怀抱，总有点委屈，总有点牢骚，当年的我 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八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十四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博士啊，黄大庆老师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听友和网友向我们来咨询的，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庆老师，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结婚了11年的时间了，在这个最近啊就遇到了一个麻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那个大概在1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和我一样是一个单眼皮儿，然后呢他就去做了一个双眼皮的一个微整容手术，看着呢挺好的，我呢也就慢慢动了心了，然后我也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也想去做一个。我先生说你愿意做就做吧，然后呢我就去做了。做完了之后呢，现在也修养好了。刚做完的时候他看到了，他说吓一跳，他说都不像我了。然后现在呢也修养好了，我自己还觉得还行，做的还挺成功，挺好看的。 嗯， 但是他却对我说他越来越不愿意看我的脸，他说我不像以前的我了。其实啊这个做一个眼皮儿差异也不是那么的大呀，我自己看上去我觉得还挺精神的，挺好的，但是他总是对我说讨厌假，不喜欢看我的脸，不喜欢看我的眼睛，我觉得他有点找茬，可是我做完了也回不去了呀，怎么办呢？您说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啊？ 哎呀，这个 这怎么办、这怎么回答呀？ 啊， 大庆老师， 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对，我看完了我都觉得挺为难的，那眼皮做完了是回不去了，而且他做之前其实他也问过了，他也不是没问， 对，老公也同意了。 对， 而且我觉得做了这样一个双眼皮变化应该不会太大， 有些人变化大，有些人不会太大，那要看做的这个成功的状态是什么，有些人是很自然、有些人就是看着很明显嘛， 啊，就看着很明显是做过的， 对对。 但整体来说，那我当然也没做过哈，但我感觉变化不是太大，就是对容貌的变化不是太大。所以说，这个老公的这种反应，你说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咱们不好判断， 真不好，也有可能是真话。就是做完了这个手术，做的虽然恢复的很好，但是他看上去确实觉得稍微有些别扭。所以他就是。非常直接的表达，对吧？这没有什么问题，但也有可能说的是假话。因为什么呢？他说了，他们已经结婚有11年了。这个快到2个7年之痒的感觉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她老公有什么想法的话，他可能会找个借口，来疏远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这种可能。 就是找个借口宣泄一下，我不喜欢我们之间现在的这个状态了。 对， 或者说这个状态我希望离你稍远一点了。 对， 或者我对你的感情淡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 对，然后用这样的借口来制造两个人的这个距离。然后再慢慢的实现自己的目的，也有这种可能哈。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 这种可能性很高，很非常低最好。 嗯， 所以但是这个我就真的是不好回答怎么说，但我觉得至少是说面对这个问题呢，首先这位女士还是要处理好一个自己的心态。 嗯， 就是毕竟是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手术，不知道她手术做了多久， 嗯， 然后这个刚恢复多少，可能是刚恢复的这段期间可能变化比较大，然后老公这个说话如果方式一直是这么直的话， 嗯，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吧。 嗯， 那可能慢慢的去多让老公看看呗， 看习惯呗， 看习惯了就 对，我 先看两不厌了。 您说的对，我们不好评估就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到底除了这件事儿怎么样， 对， 你们在这之前关系亲密不亲密，你自己能不能判断出你的先生他就是为这一件事儿，他真的是不喜欢这个双眼皮做的这个状态， 对 啊，那么还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这只是个借口，我觉得这个当事人应该自己有一个判断。 嗯 嗯，如果仅仅为这个事情，那么你就可以告诉他，如果你们的感情没有问题，那你可以告诉他，你说没有办法，我已经回不去了，改不回去了，那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我挺难受的，因为我已经改不回去了，我本来想让我 变得更美一点， 变得更美，可能人已经到中年了，结婚11年了，可能这个进入中年的女性大概是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更精神一点，没想到我做完了你是这样说，那我多难受啊。 嗯， 我每天我好像这个逮着一个让我自己很不开心的一个双眼皮哈，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到底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能让我和你都能舒服一点点哈。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这样去跟老公说，但是如果你老公仅仅是拿这个来做借口找茬儿，那么你们就是其他的问题了。我建议你观察过之后再来咨询我们， 对对对， 我们才好帮你来找到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是不是？ 症结到底出在哪儿？ 对，下面一位是一位31岁的女生，她说我31岁了，我和别人不一样，虽然我自己呢有独立的工作，但是说实话，我从20几岁开始，我就特别想找人嫁人结婚，我向往婚姻，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和别人没有能够结婚，有的也谈过恋爱，也许是我自己谈恋爱的时候表现也不是那么好，我不是那种会撒娇的女孩子，别人都说我比较冷静一点，有一些人说我缺乏一些女生的魅力，那么我一直就没有碰到可以结婚的人，现在我31岁，自己有一个房子在北京，60多平米，自己也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条件应该算是还不错吧。别人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30岁，这个男生在北京几乎是一无所有，他在北京就算是一个北漂吧，有一份不大稳定的工作，和他见面之后才知道这份工作呢是他的第9份工作了，在这之前他不断的换工作，因为自己没有什么专业的技能，通常都在一些什么销售啊这样的低门槛的公司来做这样的职位。那么他人长得挺高大的，也挺会说话的，但是第一没有专业技能，工作也并不是很稳定，第二他还和4个男生挤在一个合租房里，他也没有自己的房子，生活条件也很一般，知道了一下他家里的情况，家里生活条件更是一般了，也就是那种在3线城市的很普通的家庭，家庭也没无力支持他今后的生活。和他见面之后吧，一方面觉得他还挺好，他比较暖，而且他并没有说我身上的那些毛病，他并没有说我缺乏女孩子气，也没有说我那么冷冰冰，其实我并不冷冰冰，我内心我觉得不是那样的。他说他觉得大城市的女孩就是我这个个性，所以我觉得他还能接纳我。可是呢，我们条件差很多，我们好像共同语言也不多，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评估一下我们俩能在一起吗？ 不敢评估，这个责任太大了哈。 嗯， 但我觉得确实从他这个描述来说，两个人的差距，我觉得经济差距我觉得还好。 嗯， 我觉得经济差距不是决定两个人恋爱关系是否结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就是男生的经济条件要比女生的经济条件低的话哈、啊。 嗯， 我觉得就这个女士来说，你现在你的经济条件足以保证就是结婚的话两个人可以生活的还不错。 嗯 啊，男生呢只要努力工作然后有自己的收入就不会拉低你们的生活水平，这样就还可以、 嗯、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应该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嗯、 我觉得可能最让你觉得难以这对这份关系下一个决定的地域在于他这个人的性格上啊，就像他说的 换了好多份工作，是不是？就是生活并不踏实， 对， 感觉 就是他对他的工作能力有一定的质疑， 对， 对吧？ 嗯， 然后我不知道他的学历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对他的这种能力是有一些质疑，他是否未来还是要会一直做这种低端的工作？ 嗯， 啊，能否有一个大的这个长进？这是一。二呢，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男生对你的这种接纳跟其他周围的人原先对你的这个印象不太一样。他认为你啊、不像之前说的那、缺乏女孩那 缺乏女生的那个女孩气质、 啊、 对、 啊、等等， 他觉得大城市女孩就是这样的，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呢他有可能说的是实话啊，这有可能他接触的女孩少， 嗯 啊，然后对大城市女孩是什么样的他不太了解，有可能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比如你俩的经济条件确实差的比较大，他也知道找你这样的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有一份很好的保障。 嗯 嗯，这样的话，现在容忍表现出对你的接纳，或者对你很暖来，然后容易拉近你俩之间的距离。 哎，有可能。 有这真的还是有可能的。 对， 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这位女士心里可能潜在的一个担心。 嗯， 或者我觉得从一个局外人来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担心。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说你两个人能不能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不要。不好意思判断，还是需要你两个人真的再继续交往来看看看性格到底合不合， 嗯， 看看你俩的沟通交流模式能不能在遇见一些分析冲突的时候能够非常和平的然后理性的去沟通，如果他真的是一味的去支持你， 嗯， 没有原则甚至是没有原则的支持你，我觉得这种你还是要慎重。 嗯，对，就是刚才大庆老师其实把很多种可能都指出来了，如果你仅仅是说哎呀我就是想找一个人来结婚， 嗯、 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盲目， 对， 其实我们相信我们除了想找一个人结婚，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一个什么人来结婚， 对， 来共度哈，结婚这个事情并不难，去领一张结婚证就好了，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和一个人结婚的内容是什么，你对这个人一定是有要求的，你千万别觉得我对这个人没有要求，只是这个人对我好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有要求，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一些问题你会觉得哎呀他专业技能差，他没有什么专业，没有什么学历，他在大城市个人的生存会很难，你自己真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做了你的丈夫你可以一直都不计较吗？还是这个问题你会慢慢的会越来越放大，你会觉得你怎么不能养活我呢？大城市当中两个人一起生存啊、两个人一起赚钱养家养孩子，这是一个互助体哈， 对， 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大城市无论是养孩子也好还是其他方面也好，那么经济的支出两个人的能力包括两个人各有的资源圈子相互之间的扶持，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相当重要， 对，如果在未来你会觉得没有关系无所谓，我就是要一个男人疼我就好了哦，那么你就甘心和他在一起没问题，但是如果未来你不是这样的期许呢，所以你得问问你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我们不是说只去结婚，我们是要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结婚， 对， 嗯， 而且我刚才孙燕说的非常到位的，就是结婚其实很简单，领一张结婚证， 嗯， 结婚其实后头还有很多的内容，这是一二，还有结婚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嗯， 不是就是结婚当天那么一个仪式啊，有个人跟我搬到一起住这就算结了婚了，后面的每天日常的相处包括后来到后期的是不是要生孩子，生孩子怎么养上学，然后对双方的家庭的等等等等，这包含了许多的内容因素，时间很长，所以一定要慎重的去考虑，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今年呢是27岁，她说我遇到了一个35岁的男生，他居然一直都没有结婚啊。刚刚遇到他的时候我都不相信，因为他条件特别好，长得还属于挺帅的，乍一看啊还蛮有一点明星气质的，而且他还是一个运动男，有时间就去打球，就去健身房练肌肉锻炼，嗯，大家知道了吧，他的状态挺棒的，那么我一下子就觉得喜欢他了。然后呢因为大家加了微信，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有一点主动聊他的那个意思哈，他也接话茬，所以呢我们俩就搭讪上了。然后我也就直截了当的问了，你结婚了吗？他说没有。我问他有女朋友吗？他说没有合适的女朋友。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觉得我行吗？他说行啊，那就试试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开始有了一些交往，我发现他基本上和我交往的模式就是比朋友要近一些，说一些暧昧的话，有的时候觉得冷场了他还逗逗我，但是又不像是真的谈恋爱。他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没有说爱过我，他好像更多的一些时间他会安排他自己的内容，比如说打球啦、去健身啦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主动说我们要不要见个面啊，哪有好吃的要不要一起去吃啊，而且呢他也不大主动的来亲近我，反倒是我很渴望能够亲近他。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觉得我们俩像是谈恋爱吗？他想了想说算也不算吧，反正现在我也没有女朋友，你算跟我走得比较近的一个女生了。我觉得这个回答我很不满意啊，这个不像是谈恋爱对吗？而且我问他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结婚呢，35岁。他说一个人过得特别好，他爸给他买了一套房子，他爸和他妈离婚了，然后呢就给他送了一套房子，他自己呢在家里边还会做一点好吃的，他觉得自己过得不错，然后业余时间可以去健身，也有朋友，啥都不缺。他说我没想要那么早结婚，也没想过要孩子，他说没准我这辈子都不要孩子了。你们觉得哈，这样的人他能做我男朋友吗？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因为你不主动，刚才用的是主动撩，我觉得不是，是撩还是撩啊？ 撩， 对啊，撩，我这很明显你是想让他做你男朋友，所以你才主动的去撩他，主动的去跟他沟通，主动的去问可不可以做男女朋友，主动的去约他，主动的跟他去亲近等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切都是你在主动嘛，啊，你的主动就是想让他变成你的实实在在的男朋友， 嗯 啊，但是这撩的过程来看呢，你会发现这个男生相对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较自我一点， 嗯， 他对自己的事情安排的井井有条啊，各种业余生活、工作、健身等等的都井井有条，但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你的这种进入好像是非常少的，而且是有距离的，从来不主动的邀请你进入他的生活，只是你主动邀请他的时候呢，两个人可以去完成一些事情而已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做男朋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比如让别人看，你看我男朋友又高又帅啊，又会运动，就像你说的经济条件也好，身材也好，那这是挺让人羡慕的事情。但是这个男朋友的作用是只是让别人看我有这样一段恋情，还是说将来我要结婚，这个可能就是值得商榷的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并不仅仅是说需要找一个男朋友，她需要找的也是一个能够结婚的男朋友，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她现在内心会有一些冲突。那但是这个男生呢就是这种若即若离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听完刚才这个女士讲，真的应该是这个男人本身的一些问题。 嗯， 一是我觉得这个男人可能个性上就是属于那种过好自己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爱玩啊啊等等等等的，所以他对自己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他的生活井井有条又丰富又有趣，所以他不需要别人来或者用一个女朋友来限制住他的生活， 因为一个女朋友的介入可能会打乱他现有的生活节奏啊，这是一。二呢，我觉得还要说一点，就像刚才提到的，他父母离婚了。 嗯， 我觉得这可能对他也会或多或少有一点 影 响。 有 影 响，嗯。 所以让他不敢轻易的接受或者涉足一份稳定的被牢固住的这样一份感情。 嗯， 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对。所以这些你都要考虑到，如果你自己并不是想、就有这样一个暧昧的男朋友的话，那么你自己可以早点抽身，可能和他在一起，也许未来会改变你们的发展哈、看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的发展。但是他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而且我觉得35岁对方是一个心智挺成熟的男生，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他会觉得我有房，我自己还会做饭，我并不缺女人照顾，我自己的生活不错，我的业余生活我去健身，我去运动，我有朋友圈， 对、 我什么都不缺， 对、 我也不打算要孩子。所以他是那种没打算进入婚姻状态的，除非是有一天奇迹发生，他真的觉得哎呀有一个女生我真的离不开。而我们女生特别容易抱有幻想，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那一个。 哎，对对对对，但往往这个并不如大家所愿、 对，就是我们会觉得你看，我的这个男生被我收服了，而且我们还会幻想有一天他会放下所有的事情，他改变了念头，他和我在一起了、他会和我结婚、这是我们的设想和我们的幻想、目前来说我们没有看到有这种苗头， 对，有这种迹象。 人家很享受的是一份暧昧的男女生的关系，他说反正我也没有其他女朋友，那我们算是谈恋爱吧。人家就是定位在这个上面，也就是说恋爱都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是那种人家每天惦记你啊，发微信给你啊， 对啊， 然后惦记着怎么讨好你啊， 对啊，在自己朋友圈里秀我们的恩爱啊， 对， 这样的， 甚至惦记着我怎么样能够娶到你啊，怎么样能够和你共度余生啊， 对对对， 怎么样能够让你给我生个宝宝啊， 嗯， 你想要的是这样一份恋爱，人家不是的，人家是一个独立的恋爱， 对对对， 对， 就是在我有空的时候，然后你也愿意来，咱俩一起玩，没有问题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确实也有人就是人家摆出了我想要这样的关系这个角色，如果跟你的需求是不同的，那么你自己要评估一下，你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你可能也会得到你的快乐，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可能会投入的情感和时间都没有你想要的那个回报。 对，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感受呢，我觉得用两个字来说，就是快感，就是一时的，就是满足了你的这种，比如我有一个男朋友，然后很帅，然后他感情很好，就这样的，但是不会长久。 对，是的， 这个人不会长久。 你如果看清这一点，你问问你自己该怎么办哈，反正我们帮你分析了。我觉得我们分析的还是比较全的哈。好，谢谢各位的信任，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来询问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大家的情感问题。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雨是语言的雨，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发微信，可以在微信的文章里找到能够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还可以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另外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微博中也可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总是对最亲近的人在最有性格的发火，只是像我有的失落，看到身边人寂寞，我让你失望，我很难过，我也看不起这样一个我，不会再退缩，总是软弱，不会让自己输给了生活。 上的我。枷锁，我让你失望。